毫无守则，作者邪力一把刀，播讲小龙哥。 第491章，据说鬼域最初的一批先民呢，其实是一支被驱逐的罪人。而狼山一带他们流浪到鬼域，相传鬼域就是呼去铎的发源地。由于呼去铎的净化功能，鬼域的人先得到新生。豆腐听到这一道，不由得倒抽一口凉气，说那难道鬼域那些先民其实都是……砖碎就噏了一口，说有这个可能性，但是时间隔得太久，那些传说是真是假，哪个都说不买。不过根据神文的记载，火山喷发的位置离鬼域就比较远，所以鬼域没有受到岩浆的袭击，而是被火山灰掩埋到了地下。再加上在这里之前，鬼域的人修建了地下宫殿和石制的房屋，因此我们的预计呢，鬼域那个位置很可能还掩埋了在地底。我听到这一阵就回过味来，我说那你是想去找鬼域的位置？钻碎岌都岌头，说在那里肯定有关于鬼蛇之面更详尽的记载，而我背脊上边的诅咒亦就只有呼去铎的发源地先能够找到解决的办法。我说可能我们对于鬼域和萨满文化的了解不多，那就算去了可能都难以达成愿望。钻碎笑一笑，示意我就不用多虑了。他说那个年轻的萨满巫师亦都会同埋我们一起去，那个人有这个机会能够直接接触到最古老的萨满文化，或者可以找到很多已经失传了的神文，自然肯定不会放过这个机会啦。所以他就不收钻碎的报酬，唯一的要求呢，就是要加入我们的队伍。同样的亦就是可以讲成为我们这一次的领队人。狼山离这里就不是很远的，是南北走向的，一边呢是草原，另外一边就是戈壁荒漠。山里面有小型的峡谷水流，根据神文里面大致的记载，古鬼域荒的位置很可能就是位于在狼山外边的一片戈壁当中，当地人就将它叫成是红色的食人谷，只是因为这一带就是典型的风食型地貌，红色的砂岩形成了千奇百怪的造型，布满了千疮百孔，而在这些这样的孔洞当中和细缝之间呢，全部都有毒蛇、毒蝎子、食人蚁那些危险物种。如果有人没有准备地闯入去入边，很容易就被这些东西搞定在入边。不过现在有车，也有专业的这样的驱虫蛇那些这样的药，所以呢，这一个红色食人谷好耐都未食过人了，已经是名不符实了。我听砖碎讲完这些前因后果，乜嘢都不讲，即刻岌头答应了。既然有机会能够找到鬼蛇之面的线索，自然就不能够舍近求远。与其到时冒死咁去巨蚁黄毛，咁不如先睇一睇呢个鬼域当中有冇一线嘅生机。再讲咧，钻碎系无论如何都会去噶啦。佢帮咗我咁多，佢嘅事我亦都义不容辞。呢件事对于佢，对于我都系有利，自然就唔会推迟啦。钻碎见我冇意见，即刻讲好，装备都系现成噶啦。呢次人多， 有哈日茶盖喺度，阿张文就唔使去啦，佢会留喺乌特拉接应我哋，所以呢次行动只有我哋四个人。佢所讲嘅哈日茶盖应该就係嗰个年轻巫师嘅名啦。豆腐讲啊，乜茶话乜盖话，呢个蒙古人佢啲名话唔鬼死长嘅。张文就推一推个眼镜，佢就讲系哈日茶盖啊，即係鹰咁嘅意思。说话间我哋就飲食完毕，大家就各自返房休息先。呢一次所需嘅装备亦都係现成嘅，只係补充咗一啲之前消耗咗嘅物资。张文亦都唔知喺边度调嚟咗一隻悍马，唔好意思，应该係一部悍马。我哋三个人就企喺部车旁边等咗阵间，嗰个叫做哈日茶盖嘅年轻巫师就笑骑骑咁走咗过嚟。我一睇见呢个人真係有啲懵懵地啦。我印象当中嗰啲咁戴住摊面嘅萨满巫师呢，大多数都係上咗年纪嘅，身材干瘦。但係呢一个咁嘅年轻人呢，若莫只係得24-25岁左近，染咗成头好夺目嘅红头发，耳仔上边仲戴住耳环，面上边就戴住一副墨超，着住防晒服，咬住香口胶，一口流利嘅汉语。佢又讲： 哎呀，唔好意思，哎，我嚟迟咗啊！ 呢一身咁嘅造型啊，边度似个撒满巫师啊？反而就好似都市入边嗰啲咁嘅嘻哈二类嘅后生仔啊！豆腐一见到啊，甩甩咳咳咁讲：老陈，我睇到呢啲咁年轻、时尚、有活力嘅人，我真系觉得自己老啊！我讲，乱噏啊！我今年先30，你啊27，仲以为啊自己系啱啱毕业嘅大学生咩？哈日茶盖就除低副墨超，同我哋笑一笑啊，打咗个招呼，拧转头又对住部车吹咗个响亮嘅口哨，讲： 哇，系悍马啊，好嘢啊！哎呀，我仲未开过，等我嚟，我今日呢就同大家做司机。 讲完佢唔客气，坐上咗驾驶座啦。哈日茶盖手车都唔错嘅，就系人啊太有活力啦。佢系一路开住车，一路播住劲爆嘅音乐，个身就好似生虱咁拧嚟扭去。豆腐有啲惊啊，拍一拍佢个膊头讲： 哈乜茶盖话你？唔该你好好地揸车得唔得啊？你将音乐校细少少，注意行车安全啊！仲有啊，如果你粒痔疮唔舒服咧，介绍你查支嗰啲咩马咩龙啊，你咪咁拧嚟拧去得唔得？ 哈日茶盖拧翻面过嚟，眯起只笑眼就讲： 哈哈，系呢个系你同我起嘅花名啊！我好鍾意啊，系多谢晒你啊！你啊好似系姓豆噶嘛？你啲皮肤都几嫩啊！不如我叫你嫩豆腐啦！你是我天边最美的云彩，让我用心把你留下来，留下来啊！ 豆腐一听完啊，即时无语，最后摸一摸个鼻，咁啊缩翻个身体翻嚟，颓丧咁同我讲：唉，老陈，我系咪真系落伍啊？我啊，点解发觉我自己点都跟唔上佢啲思维咧？啊，而家啲后生仔系咪都系咁嘅啊？我啊挑咗一挑眉，不置可否。专帅就坐喺个副驾驶上边，闭目养神。佢啊不冷不热咁讲：习惯咗就得噶啦。于是我哋喺成个行程当中，我哋就一直伴随住呢啲咁嘅最劲节奏嘅民族风音乐嘅度过。好快部车就驶出咗公路，行入到去戈壁滩入边。戈壁滩里边都系嗰啲咁嘅碎石陡坡，嗰条路咧就唔平坦嘅。悍马虽然系好好嘅越野车，但系都蹬到不得了。冇几耐，隔住车窗就能够睇到冇几远嘅狼山嘅影子啦。我哋越向前行就越难见到人烟，赤红色嘅戈壁好似系用血染出嚟咁。喺呢一阵时，哈日茶盖突然之间就关咗啲音乐，静静咁开起车上嚟。我咁先发觉，原来前边系一个向下嘅陡坡， 呢一个咁嘅陡坡周围都系一啲风化咗嘅赤红色岩石，隔住个车窗望过去，呢一啲咁嘅风蚀型嘅地貌，占地嘅面积嘅广阔，一眼都望唔到头。我心谂，睇嚟呢个哈日茶盖仲系有啲谱嘅，应该小心嘅地方都知道小心，咁就足够啦。呢阵时，我发觉佢同个倒后镜嗰度睇咗我同阿豆腐一眼，自顾自咁啊，好似导游咁讲起嘢嚟啦。 呢个地方呢，据说喺好耐以前仲系一片嘅古战场嚟嘅。呢啲咁嘅土石下边，全部都系千百年聚集落嚟嘅死人，骨头叠住骨头咁，听起上嚟呢一边啊，晚黑可能仲会出现有阴兵啊。 所谓嘅阴兵传说，民间呢历来都系经久不衰嘅，一般只系有战场嘅地方先会有阴兵出现。喺抗日战争期间，参与过抗日嘅村军就好多，咁啊当然死伤亦都好惨重。抗战结束之后，一啲老百姓自发咁就喺祭忌呢啲村军。据说呢，有一日晚黑，一个临街卖呢啲斋丸子嘅人，忽然之间睇到有一队抬住枪、身上血迹斑斑、缠住绷带嘅士兵，突然间出现喺个街道上边，搭住军步，直一直咁向前走。嗰一身嘅衫唔系抗日嘅军服，又系乜呢？嗰、那个老板吓个一大跳。呢阵时，领头成身都系血嘅士兵问佢：我哋要入蜀，点样走啊？个老板一听到吓到懵啦，佢即刻同佢指咗一条路。呢一队咁嘅凭空冒出嚟嘅士兵就顺住佢手指嘅方向，迈住整齐嘅步伐向前走，身影慢慢就消失咗。呢一种就系阴兵啦。据说第二朝，当地嘅老百姓就喺路边嗰度竖起咗路牌，同嗰啲阴兵嚟指路。见我冇咩反应，哈日茶盖又吹咗个口哨讲： 睇嚟你哋都系胆好大嘅人啊，咁就好啦。 讲完，佢架车突然之间加速，一下子就飙咗落去。我哋三个人真系冇同个咁活泼嘅人打交道嘅。我以为豆腐已经够晒活泼嘅咧，而家先知道自己嘅见识真系太短浅啦。咁样一下子冲落去，我同豆腐都冇带安全带噶嘛。两个人向前一撞，跟住就相互咁撞埋一齐，直接就跌咗张凳上边。我哋两个就跌到昏天暗地，我啱啱想开口闹佢㗎喇，架车就已经平稳咗落嚟。跟住就听到哈日茶盖喺度系咁道歉讲： 哎呀 ,sorry,sorry, 哎，我唔系专登嘅，你哋冇事㗎嘛。 豆腐从我身上边摆上嚟，好大声咁讲： 梗系有事啊，信唔信我即刻碾鬼死你啊。 我即刻拉住豆腐想去碾人哋嗰只手，零零头讲：哎，算啦，正经事紧要。如果俾两条友捻起上嚟嘅话，真系唔知会捻到几时啊！呢一个哈日茶盖既系撒满无私，睇嚟肯定有两道散手嘅。喺未搞清楚人哋真正嘅本事之前呢，就唔好乱嚟。豆腐气嘘嘘咁啊，哼咗一声，戴上个防风镜，打开个车窗啊，睇外边周围嘅环境咯。佢又讲： 哇！鬼域系咪就系一带咧？你哋讲啊，点解呢个地方叫做鬼域啊？ 哈日茶盖讲： 诶，或者嗰个地方好多鬼啦。 豆腐讲：唉，冇人同你讲嘢，揸你嘅车。 讲话之间，这个天色亦都暗咗落嚟啦。戈壁上边昼夜温差就好大嘅，夜晚黑嗰啲风就比较毒。时不时就会吹起啲沙石打落个人嘅身上，就会一块青一块紫。眼睇住入夜啦，我哋就揾咗个避风地方，着上咗防风外套，落咗车，扎咗一个简单嘅营帐。哈日茶盖就收咗一啲干柴，升起咗一堆篝火，从车后边就攞咗一个小包出嚟，里边嘅嘢拆开一睇。我含住嘅嗰啖水又冇差啲喷晒出嚟，因为嗰个系一个便携式嘅烧烤架。我同豆腐同埋砖碎三个人企埋一边就睇佢喺度搞呢个烧烤架。 最后将包入边嘅嗰啲咁嘅肉干啊、调味料啊，全部攞晒出嚟。佢又讲咗一声：， 嘿，内蒙古嘅烤羊肉啊，几位使唔使嚟一啲啊？